我有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。

悲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。 我这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再把当初我们的爱变成了想法？ 就算寂寞的话，一丝一寒就都让人痛啊。 现在的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把时间磨平你我没坚持抵抗？ 我想念你的伤， 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，我听见有只雁去那儿唱着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现在又有谁能记得？ 下的雨，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。如果摔得越痛，才不会飞行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。不喜欢别人说我心里，他们不懂我有每一天。